制造出原子弹，而此时的北京已是大战前的紧张与忙碌。 我是周恩来，张爱萍吗？我们的邱小姐怎么样了？ 邱小姐正在梳辫子，8点钟上梳妆台，请总理放心，我们一定把她顺利嫁出去。 好，我等你们的消息。 1964年10月16日15点，中国西北罗布泊核试验现场。 10 9 8 7 6 5 4 3 2 1， 起爆。 广播连续剧《爸爸的脊梁》第一集。 各位来宾，各位朋友，安庆市这座铁砚山房是清代书法家邓石如的故居，两弹元勋邓稼先先生就出生在这里，请大家跟我来。邓稼先先生1950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，取得学位。 2014年元旦，在安徽老家的故居里，年轻的讲解员侃侃而谈。他说的是我父亲吗？小时候，我心目中的爸爸就是一个顽皮的大孩子。1958年，我4岁。那时候，爸爸脊梁挺拔，经常把我和弟弟扛在肩上，驮在背上。一到周末，爸爸就骑车带我们去郊外野炊，去八一湖游泳，去公园抖空竹。 抓住你喽！来，点点，来来来，叫好爸爸。 嗯，好爸爸。 哎，叫非常好爸爸，十分好爸爸。 非常好爸爸，十分好爸爸。 哎，乖。 瞧你这一脸黑。哎呀，快去洗洗。 哎呀，不急不急。 你忘了啊？钱三强部长叫你这个星期天9点到他办公室，你可别迟到 了。哎呀，对了对了，我该走了。 哎，要下雨了。 哎，好好好， 你带把伞。 我知道了，我走了啊。哎，钱部长，你找我有事啊？ 哟，稼先呢？ 哎， 我一直在等你。 哦，来来来，坐坐。 哎，好， 喝杯茶 啊。谢谢部长。 啊，谢谢。 稼先同志， 哎， 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，调你去做这项工作，你看怎么样啊？ 大炮仗， 你一定明白，那是什么炮仗 啊？ 国际上有人公开说，它的音响效果就是他们国家外交政策语言 啊！哦，我们要造自己的原子弹了。 嗯，对。我们也要掌握自己的发言权。 哎呀，太好了，钱部长，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。美国、苏联、英国相继宣布拥有核武器，你不听他的，他就拿原子弹在你头上晃。抗美援朝的时候，美国就扬言要向中国扔原子弹。哎呀，您不知道，我这学核物理的，这心里真是憋得慌啊。 好，啊，毛主席下了决心。 嗯， 他说呀，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，还要有原子弹。 嗯。 你是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博士，你还记得刚从美国回来，我问你带了什么回国，你是怎么回答的吗？ 我说带了几双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，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。 对对对，所以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。你的任务啊，就是先搭起这个班子， 向苏联专家学习啊，看懂苏联将要援助我们的原子弹教学模型，据说还要运来一车皮的俄文资料。 可是我能行吗？ 当然不是你一个人，是许多人。哦，不过贾贤同志，你的工作十分重要，这是组织的决定，从今以后啊，你必须隐姓埋名，不能发表学术论文，不能公开做报告，不能出国，不能随便与人交往，不能说自己在哪里，更不能说在干什么。上不告父母，下不告妻儿。 明白。钱部长，我愿以身许国。 西西，我回来了。 回来了 啊，点点。 爸爸，跟我们一起玩小汽车吧。 爸爸不跟你们玩了，点点，带着小弟弟上内屋玩啊。 好吧，跟你走，咱们去内屋玩了。 嗯，好玩吧？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 西西，我要调动工作了。 哦，调到哪里啊？ 不知道。 做什么工作？ 不能说。 你到底是去做什么事啊？ 西西啊，这是一件天大的事，如果做好了，我这一生就活得很有价值，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。 你干嘛去啊？做什么事情要下这样的决心？ 西西，我不能说，即使你猜到了我在做什么工作，也不要问我，更不能告诉任何人，知道吗？对了，实在有急事啊，你就打这个电话。来，我写给你。张爱萍将军办公室，你收好。 贾贤，我了解你，你下这样的决心一定是不能改变的。你要去做的事情也一定不是简单的事，我支持你。 谢谢你，可是今后家里我照顾不到了，这个家就只有靠你了。哎，对了，明天我们一家四口去照张相吧。 好。 来来来，大个儿爸爸抱着儿子，来，妈妈抱着女儿，来来来，一家人靠近点，靠近点。哎，看这儿啊，笑一个。哎，好。 第二天，不喜欢照相的爸爸带着我们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。那以后，爸爸就失踪了。 到农村去，到边疆去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到农村去，到边疆去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啊， 从全国名牌大学挑选了28名毕业生，在北京西郊的一块高粱地里白手起家，白天砍高粱、挑砖抬瓦、搞试验场地基建，晚上挑灯学习理论，为中国的原子弹编织着摇篮。可他们等到的却是中苏关系的恶化。钱三强部长再一次把爸爸请到办公室。 哎，贾贤呢？ 钱部长， 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协议，撤走了在华的全部专家。 难怪苏联专家总是欲言又止，原子弹模型和一车皮的俄文资料到现在影子都没看到，背信弃义，背信弃义。 中央做出决定，自己动手，从头摸起。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由你领导的理论研究室来承担，在此之前你还是苏式原子弹的仿制者，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理论设计的负责人。 我？ 对，党和国家把希望寄托在本国科学家的身上，贾先同志，只有靠我们自己了。 是，我们要研制出中国人自己的原子弹。 一切都几乎从零开始。爸爸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，苏联专家以前随口说过的一个关键数值，爸爸他们计算得出的结果和苏联专家说的总是不符合。爸爸带领大家花了大半年时间，从黎明到深夜，他们噼噼啪啪地敲着陈旧的手摇计算机，拨动着古老的算盘，反复演算了九遍。演算纸从地面堆到了房顶，最终证实苏联专家的数值是错误的。 同志们，最关键的数据出来了， 怎么样？ 我们终于敲开了原子弹设计的大门。啊， 点点，没事，咱们到家了。 哦， 西西，点点，啊，你们回来了。 爸爸在家，啊，妈妈，爸爸回来了。 是， 点点， 嘉贤，你什么时候回来了？ 回来有一会儿了。点点，平平，来， 爸爸抱。 爸爸，我们好想你啊。 爸爸，给你们做了糖饼。 哎呦，怪了，你怎么有时间呢？ 啊，我回来拿行李，要出远门了。 哦， 就等你们回来，看一眼。 爸爸，爸爸好像胖了。 啊，嘉欣，啊，你的脸是浮肿吗？ 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 不对，我摸摸。哎呀，是浮肿，你吃不饱。 哎呀，不是困难时期吗？全国都在度饥荒，同事啊都是年轻人，总是加班容易饿，我就把我的口粮分给了他们一些。 那你就再买一些吃的呀。 买了些高价饼干，也分给大家吃了。 你自己就不注意。 没事儿。 点点 啊， 把糖饼给爸爸带上。 好。 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吃孩子们的呀。 叫你带你就带。 哎，西西， 家里还有二两白糖，也带上。哎，我的工资能养活我和孩子，你在外面不能饿着，你的工资一分钱也别留，全买吃的。你记住没？ 我记住了，西西。来，点点乖啊，记住带好弟弟，爸爸要走了啊。 那天爸爸和我们匆匆一别，就去了西北实验场，在荒凉的大漠开始了原子弹的试验。这一去几年杳无音讯。 您好，我是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，请接张爱萍将军办公室。 哪位？ 啊，首长，我是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，我知道他在的地方不能联系，我也不想打听他在哪儿，我只想问您，他是不是还活着？ 许露西同志，你别担心，稼先当然还活着。 谢谢首长，我放心了。请转告稼先，家里一切都好，打扰您了。 再见。 妈妈，你去医院陪奶奶吧，晚上我去给你们送饭。 点点，你很了不起，谢谢你帮妈妈。 妈妈，妈妈，奶奶身上插满了管子，奶奶会死吗？ 不会，奶奶在等你爸爸。 爸爸他在哪儿呢？ 不知道。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 不知道。 什么都不知道。奶奶住院这么长时间了，醒的时候只会念叨爸爸。 我请组织上发了电报，你爸也许快回来。 请问许露西同志在吗？ 哦，我是。 您好，首长派我送报纸给您，这是刚出版的。 《人民日报》套红号外。 妈妈，报纸怎么是红色的？ 是国家有什么喜事吧？ 我看看。1964年10月16日。北京时间下午3时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。妈妈，什么是原子弹呀？ 原子弹，我看看。原子弹，原子弹。 妈，原子弹是什么呀？你怎么了？妈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妈， 没什么。 许露西同志，首长让我转告你，邓稼先同志已经在路上，首长怕他赶不及，让我先把报纸送过来。 谢谢，谢谢。 那我走了，再见。哎 呀，点点啊，快快把报纸读给奶奶听啊！ 读这个干什么？ 哎呀，这是喜事，中国人的大喜事，奶奶听了一定高兴。 我这就读给奶奶听。奶奶，你听着，1964年10月16日，北京时间下午3时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。妈，你看，奶奶的手在动。奶奶，奶奶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听见了？ 妈，您听见了？稼先要回来了，您要挺住，挺住啊！ 西西，我回来了。 稼先， 爸爸， 你回来了，快，快去见妈。 妈，你醒醒吧，我回来了，我在这儿。妈，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妈， 我出去让爸爸和奶奶单独待一会儿啊。 妈，妈，妈， 爸爸一个人守在奶奶病床前，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。第二天，奶奶永远睡着了。那一年，我10岁。虽然当时不明白，但我永远记得那张红彤彤的《人民日报》。妈妈也许猜到了什么，但她一直守口如瓶。我再次见到爸爸，是1967年。 我回来了。 家里怎么乱糟糟的？ 谁在家？ 爸。 点点。 爸，是你吗？ 点点，来来来，你怎么在床底下呀？家里怎么了？啊？ 来了，好多造反派，医学院的，他们抄家，把妈妈给带走了。啊， 甜甜，我去医学院找你妈妈。 西西，到家了，来，我扶你进来啊，来。 我不是坏人。不是黑帮分子， 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身上到处冒汁啊？妈， 我不是坏人， 妈， 我没有罪，没有罪。 西西，来，来坐下， 妈， 我帮你擦擦脸。西西啊，你不是坏人，你有事业心，有成就，他们肯定是搞错了，事情啊会弄清楚的啊。 爸，今天晚上造反派还会来吗？ 也许不会。 爸，你在家陪我们好吗？弟弟在姥姥家，只有我和妈妈在家，我怕。爸，求你了，爸。 好，我今天不走了。 爸爸真好，爸爸，你饿了吧？我去给你煮面条。 点点，我去，我去啊！ 我去。 西西，你看，咱们的点点长大了。来，你喝点水啊。 喂，我是邓稼先。 老邓，我是魏冕。 啊，魏冕， 刚收到消息。法国政府宣布计划在1967年底之前爆炸氢弹。 什么？不行啊，绝不能被他们抢在前面啊。 首长也是这个意思 啊。 汽车已经在你家楼下了，我们等你来制定赶超法国的方案。 好，知道了。 西西，你在家好好休息好吗？我。 你又要走？ 对不起啊，西西。你别生气， 别说了，我都习惯了，不知道你在哪儿，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，甚至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活着。 西西，我知道你委屈受了很多苦，我也想在家陪你们啊，特别是今天。可是今天这个情况，我怕夜长梦多，不抓紧不行啊。那么多人在等着我，车和警卫员已经在楼下了。西西，西西， 你， 西西。西西， 你去吧。 西西，对不起，这个时候我还不能陪你，我不是个好丈夫，不是个好爸爸，我不能照顾你们，保护你们。 我不怪你。 我该怎么说呢？你要相信他，相信自己，也要相信我。我是最了解你的，西西啊，不管碰到什么事，我都会跟你做患难夫妻。 我知道。 你要多保重，不能倒下。我一有空就回来。啊， 我不会倒下，我要扛着等你回来。 嘻嘻。